张的滋味，哦，眼泪。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《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》，处方文字需正确、清晰、完整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，定于今年9月3号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，发行数量为2亿枚。北京南三环主路大修启动，东起分钟寺桥东，西至立泽桥北，施工时间为每日0时至5时，十月底完工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据外媒报道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会提出一份原则性务实脱欧蓝图，其核心为商品自由贸易区。据悉，此构想已经惹恼了许多保守党内人士。墨西哥经济部长伊尔德方索·瓜哈尔多近日透露，新一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议可能将于7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华盛顿召开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三部外国佳作亮相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，北京人艺迎来了新一轮的观演热潮。民族歌剧《刘三姐》将于本月25号、2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，该剧将再现桂林山水的秀美神韵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真。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 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 来自王心凌，当你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当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，或者说听到一个地名听的时间长了，就感觉不出它的美了。现在仔细的回想一下，你听过最好听的地名是什么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周杰伦，简单爱。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，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，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，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。 坚持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当成没有。

来自许巍的一首歌《蓝莲花》，也是大家经常能够在电影电视剧中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。在这首歌当中，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坚定不移、勇往直前、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。虽然歌词没有豪言壮语，曲调呢也没有非常的跌宕起伏，整首歌甚至是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口吻唱出来的，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。继续来听到孙楠和韩红共同带来的一首歌《美丽的神话》。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，我不会放手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 神话。